达尼尔先知书第十二章。那时，保佑你国家子民的伟大护守天使弥俄尔必要起来，那将是一个灾难的时期，是自开国以来直到那时从未有过的。那时，你的人民凡是名录在那书上的都必得救，许多长眠于尘土中的人要醒起来，有的要入于永生，有的要永远蒙羞受辱。贤明之士要发光，有如穹苍的光辉。那些引导多人归于正义的人要永远发光，如同星辰。至于你，达尼尔，你要隐藏这些话，密封这部书，直到末期，将有许多人要探讨，因而知识必要增长。那时我达尼尔观望，看见另有两位天使，一位站在河岸这边，一位站在河岸那边。我就问那身穿细麻衣站在河水上的人说，几时这些奇事才会实现呢？我听见那身穿细麻衣站在河水上的人向天举起左手及右手，指着永生者起誓说，的确，这事必须经过一段时期，另两段时期和半段时期，直到摧残圣灵的势力终止时，这一切事才要实现。我听了以后仍不明白，便问说，我主，这些事的结局究竟怎样？他回答说，达尼尔，你去吧，因为这些事隐藏密封，直到末期，将有许多人要使自己纯洁清白，并受锻炼，而恶人却要更加作恶。凡作恶的人不能明白，唯有贤明之士才能明白。自从废弃日常祭，设立那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的时候起，必要经历1290天。凡能守候直到1335天的，是有福的。你应去等候末期，好好安息吧。到末日，你要起来接受你的福分。